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水吧水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呀 等死！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 救命啊！ 晋江文学城授权、 说， 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 第95集， 方景行2点上线，等了十几分钟，见到了封印师的身影，来了。江晨轻轻一点头，见小队成员全部到齐，便拿着贾村长的血回到森林，交给了药师。药师给两头狼都灌了一口，只见依林的身体微光一闪，便回了妖族，而温言却是闪了一小下，仍是狼神。依林和药师急道：“ 这 是怎 么回 回 事？” 事？ 十人小队都清楚原因。温言最开始中过诅咒，但只起一半的作用，后来是月辉亲自出手，又盖了一层诅咒，他才彻底变成狼神。按照谁下咒就用谁的血解的规则看，他想变回去得喝月辉的血。十人小队集体默了默。 月辉是80级的世界 BOSS，不能让咱们去硬刚他吧？ 应该不能，都不够给他塞牙缝的好吗？ 除非剧情能给他降点级， 降级了我也不想打。 他们正说着话，温言那边终于睁开了眼。或许是消掉一层诅咒的原因，也或许是见到了依林，他不再暴躁，定定地看了依林片刻，凑过去用头蹭了蹭对方的脖子。情深长寿下意识抓住身边人的胳膊。 我去，策划很会呀、那么高傲的一个男人撒娇。遭不住，完全遭不住。看得我也想谈恋爱了。 旁边的人抽了一下手臂。情深长寿扭头一看，对上顾问的脸，立马放开他，跑到封印师那里。 男神，你觉得呢？ 我觉得拿到奖励后可以不用付你辛苦费。 方景行顿时笑了一声，情深长寿默默反应一下，识时务地闭上了嘴，老实了。剧情仍在继续，依林抱着血狼哭了一会儿，很快擦干眼泪，变得坚强起来，说要想办法为他哥解咒。温言仍是一眨不眨地望着他，眼神专注而深邃。 你还认识我吗？ 温言点头又摇头，意思是眼熟但想不起来。依林的眼眶红了红，摸着狼头。 没关系，你以后会想起来的。 温言便又蹭了蹭他。 那你还记得多少事？是不是也不记得我们是什么关系了？ 温言点头。依林犹豫地在他头上亲了一小口，伸手抱住他，没说话。 我去啊， 情深长寿很激动。 原来弟弟也喜欢哥哥，我太渴了。 太渴的一人一狼站起来，到了他们的面前。 这次真的多亏了你们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。你们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？我们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的恩情。 我们会跟着帮忙的。 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 药师也走了过来，要陪他们一起出发。他们在玩家那里得知给温言下咒的是月辉，脸色都不太好，但很快想出了办法。药师配了瓶药粉，能让月辉的动作迟钝1分钟，他们只要在这1分钟内取血逃走就好。 既然都迟钝了，还取什么血？这些跟 PC 就不能趁机给他抹个脖子，把他宰了？ 好歹是世界 BOSS， 有保命的办法吧？ 就是，你给他点牌面。 得， 他们这又让咱们带队。 不然呢？ 他们认命，翻出月辉经常刷新的几个坐标，带着这两人一狼上路了。从野区到 BOSS 的刷新点要走很长的一段路，他们原本就备受关注，如今身边跟着三个 NPC 更是吸引眼球。这一路走来，身后跟了一串砍热闹的玩家，一行人找了两个坐标都没见着人，最后是在靠近第三个坐标的位置发现的。这是一处山洞，月辉穿着他那依然光鲜亮丽的教主法袍慢悠悠地走出来，眯眼打量他们，接着把目光转到血狼的身上笑了。 哼，这不是我的小宠物吗？ 围观的玩家齐齐震惊。 伊林的隐藏剧情是要打世界 BOSS 月辉啊，大白天出来的月辉你们见过没有？ 这也是人能打的？ 策划怕不是想被人用唾沫淹了？ 单调，我敢就不会让玩家硬刚。 我这就过去看看能不能帮个忙。 不能帮也能鼓个劲儿。 确定是要打吗？而不是只简单的对个话？ 消息刷屏的功夫，只见月辉笑着对血狼勾了勾手指，温言的目光立刻呆滞，简单一个跳跃到了他的身边。 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吧？ 月辉表扬地摸一把血狼的头，指着面前的人， 去给我杀了他们。 果然这么缺德。 几位帮主没等爆粗口，就见伊林率先挡在他们的身前，对上了血狼。 哥，住手！ 温言把他扑倒，森然锐利的牙就要刺破他的脖子，便僵住了，神色挣扎起来。伊林连忙抱住他，药师也跑过来帮忙制住他，把药瓶和驱邪工具扔给玩家，让玩家对付月辉。 哦，难怪这几个不抹月辉的脖子，原来一见面就被废掉了，只能我们自己来啊。 方景行拿着药瓶快速扫一遍地形，这里地形简单，山洞左侧是开阔的草地，零星的种着几棵树，右边则是一片小树林，树林后是一片小湖，他当机立断。 进树林。 小队成员自然听他的，撒丫子就往树林里跑。月辉眯眼盯着那个药瓶，似乎是觉出了威胁，看也不看那边的两人一狼，对着玩家就追了过去。 确定你要打？ 众玩家轰动，急忙往这边赶，想看看他们十个人怎么扛世界 BOSS。 方景行打头阵，率先进了树林，同时示意他们稍稍散开一点，见月辉仍然只盯着他。 他现在只会追我，等咱们取完血他应该也只追取血的人。 下水。 这叫什么心有灵犀啊。 滚。 那就是你住在我心里吗？ 边去。 小队的八个人目瞪口呆。 你们还记得咱们是在逃命吗？ 情深长寿忍着心碎的感觉痛心疾首。 能不能先顾顾正事儿？他这就要够着我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